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几乎打胜了所有的战役，却为什么输掉了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飞机，竟然用石头、渔网和铁链在空中作战吗？往事霸气开讲，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陆海空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34集，在日德青岛争夺战期间呢，爆发了亚洲上空的第一场空战。而不幸的是，这个亚洲上空就是中国的上空，由日德两国的空军展开搏斗。青岛争夺战之前，日本陆军准备参加的飞机一共是16架，都是从法国买来的。当时日本陆军的飞行员一共有14人，空中侦察员12人。日本海军的飞机主要是水上飞机，一共12架，飞行员11人。青岛战役打响之后，日本陆军就组成了直属航空队，配备了4架飞机。这些小飞机的主要任务，那就是侦察，也可以带两枚小型炸弹，还能安装机枪，还有一架双翼的侦察机，一只高空气球。日本海军航空队也组织了4架水上飞机，7名飞行员前来青岛参战。当时德国在青岛只有2架飞机，而且呢都是侦察机，飞机上呢没有安装机枪，但是可以带小型炸弹执行一些侦察和轰炸的任务。德国在青岛的航空兵一共只有2名飞行员、1名机械官、2名士兵。1914年10月13号，日本航空队的坂本中尉和内藤中尉驾驶2架双翼飞机自机场升空巡逻。当时德军一架单翼无武装的侦察机飞到了日军阵地上空进行侦察，日军发现这架德国侦察机，然后立即起飞了2架双翼飞机拦截，同时命令坂本和内藤驾驶飞机去支援，务必迫降或者击落德机。日军还起飞了一架双翼水上飞机，从南边夹击。这等于是5架日本飞机夹击一架德国单翼侦察机，绝对是占了优势。日德飞机迅速接近，双方驾驶员都能看清楚对方了。当时日本飞机分成上下2层包围圈，不断围着德机转圈，企图迫使德机降落。而德机在众多的日机包围中左冲右突，就是不肯投降。日本飞机一看没辙了，就用刘易斯机枪向德国飞机扫射。那日本飞行员个个都是神枪手，子弹射向德机居然没有一个命中。啊，当然这种神枪手啊是所谓的啊。处在包围圈中的德机啊，虽然是无武装双座的侦察机，但是机体非常灵活，盘旋半径小，德国飞机一下子就把机头俯下，好像呢要从下面逃走。而日本飞机呢见到之后马上降低高度，准备去追着德国飞机。结果呢德机瞅准了日机的空档，突然一抬头跃升到3000米高空，躲入到了云层。尽管巨大的气流吹得德国飞机左右摇摆着，但是德机仍然挣扎着飞走了。日本飞机的性能和飞行员的驾驶技术都比德国人差远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架德机逃走。这次空战，日军在兵力、武器都占优势的情况下，想迫降德国飞机却没有成功。过了一个星期，10月21号，日本人又发现阵地上空飞来一架德机，2架日机立刻起飞迎战，还从海上起飞了一架水上飞机助战。当时德国飞行员呢， 没有发现日机包抄过来，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三架日机一同向德基压过来，数次在德基的周围盘旋，用机关枪向德基扫射了三次。德国飞行员在强敌面前英勇无畏，顽强抵抗，使用俗称盒子炮的毛瑟手枪向日机射击。激战中啊，那日本枪手们用机枪打德国飞机，又是一弹没中，而德国飞行员用手枪打日机，却把一架日机的左机翼给打坏了。那会儿啊，机翼是木头的，哎，靠张线连在机身上，这个张线呢就被打断了，日本战斗机只好退出战斗。最后日本飞行员只好狼狈地逃走了。这次空战，地面上的中国老百姓也目睹了激战的场面，对单架德机不惧众多日机纠缠包围，机智摆脱，也是伸出了大拇指。小日本啊，这回呢又现了一回眼。可是呢，这种伸大拇指是不是可悲呢？啊，这战斗是在哪打呀？那是在我们的国土上打。这两次空战的德机飞行员都是布鲁肖中尉。青岛守军被迫投降的前一天，布鲁肖中尉带着德国的机密文件，驾驶飞机冲出日机的阻拦包围，只身飞往中国南京，准备去那儿的德国领事馆。但是途中因为燃油耗尽，被迫在连云港降落。后来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布鲁肖中尉平安到达南京，辗转回国，受到了威廉二世的亲切接见，并且荣获皇家勇士勋章。第二年，布鲁肖全家移居美国，得以善终。一战期间，日本的手啊就已经伸得很长了。陆军进攻中国青岛的同时，海军呢派出了数艘的舰艇，夺取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殖民地。而且日本海军呢还展开了大规模的巡航，组织了四支舰队前往各个海域，配合英国皇家海军保护海运线，并且搜寻斯佩的舰队。1915年2月15号，驻扎在新加坡的1000多名印度士兵暴动，正在南中国海巡航的两艘日本巡洋舰派出了陆战队，在新加坡登陆，协助英国当局镇压了这场暴动。当时的英国人不会想到，过了20多年，日本陆战队就把新加坡占领了。这场镇压可以看作是演习。随着欧洲战火的扩大，协约国再三要求日本派陆军赴欧洲参战，但是遭到了日本人的拒绝。日本人还算明智，以日本那种装备水平的陆军到了欧洲战场，也就是给人当炮灰。协约国还请求日本海军派舰队到地中海执行护航任务，也被拒绝了。后来英法跟日本达成了秘密协定，答应在战争胜利之后，日本接收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而且呢把德属南洋诸岛并入日本。日本见有好处，这才同意派舰队赴欧洲参战。那么为什么巴黎和会上欧洲列强把中国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呢？这个根源就在这里。于是日本组成了三支特混舰队，协助英国海军护航，打击德国潜艇和袭击舰。其中第二特混舰队被派往地中海，指挥官是佐藤海军少将，率领一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后来又增派了4艘驱逐舰。日本护航舰队1917年4月抵达了马耳他岛，并且以这个岛为基地担任法国、意大利、埃及 和巴尔干半岛之间海上动脉的护航任务。日本护航舰队的主要对手是地中海沿岸同盟国港口的31艘德国潜艇、14艘奥地利潜艇和3艘土耳其潜艇。当时的日本军舰还没有装备声呐，完全靠肉眼发现目标。但是这些军舰上搭载了新型的反潜武器深水炸弹。战争虽然漫长而激烈，但是日本人打得还算比较出色。到战争结束的时候，第二特混舰队一共执行了348次护航任务，护卫船只788艘，搭救人员7075名，跟同盟国潜艇交战了36次，最大的损失是1艘驱逐舰被鱼雷重创。在这次远征中，78名日本海军官兵阵亡，其中73人至今仍然安葬在马耳他岛上的战争公墓里。一战结束以后，为了表彰日本人的突出贡献，日本从德国得到了7艘潜艇作为战利品。而获得这样珍贵的礼物，日本的潜艇技术也是突飞猛进，也算是一大收获。此外，一战后期，日本海军还编成第一特混舰队，负责在南中国海、苏禄海、印度尼西亚海域和印度洋进行岛礁作战。第一特混舰队的部分兵力以开普敦为基地，协助英国海军好望角分舰队作战。无论是否出于日本的本意，经过一战的海外作战行动，日本海军已经从沿岸海军向远洋海军转变了。萨拉热窝事件是一战的导火线，但是斐济南大公被刺身亡，对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人来说，不过是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在一个没听说过的地方被刺杀的事件，根本就没什么重要意义。一战爆发的最初几个星期，美国一再宣布不卷入这场战争，大多数美国民众非常支持政府的中立政策。美国报纸报道的欧洲战况，多数美国人是抱着事不关己看热闹扯闲篇态度，读来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美国人跟欧洲人之间毕竟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每9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出生在欧洲，也就是移民一代。美国人口中有600万来自中东欧，420万来自西北欧，150万来自南欧，另外有1800万本土出生的美国人，他们的父母出生在国外，也就是移民二代。因此一战爆发之初，美国政府曾一度非常担心欧洲交战各国要求曾作为其国民的美国人效忠他们，从而引发美国动乱，所以美国政府更是申明严守中立。1915年5月7号，英国卢西塔尼亚号豪华客轮从美国纽约出发，航行在大西洋上，目的地是英国的利物浦。这艘客轮上有1257名旅客，其中有159名美国人，有168名儿童。当时德国已经命令他的潜艇和水面舰艇在公海上攻击英国商船和客轮。当卢西塔尼亚号航行到爱尔兰附近海域时，接到了英国海军总部的警告，说德国潜艇正在爱尔兰海岸以南的海域活动。过去一周之内，已经有23艘商船在这片海域被击沉，现在卢西塔尼亚号成了这片海域上 唯一的船只。船长很紧张，计划中的护航巡逻队也没来。当卢西塔尼亚号在这片危险海域孤独航行的时候，他正被德国 U-20 号潜艇严密监视着。德国海军规定，为了防止英国客轮上携带食品和军火，德国潜艇可以攻击英国的客轮。而事实上，卢西卡尼亚号客轮确实载有4200箱子弹和其他的弹药。当然，德国潜艇击沉它的时候并不知情。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U-20 号潜艇仍然发射了鱼雷。于是卢西塔尼亚号这艘和泰坦尼克号客轮一起被世人称为永不沉没之船的豪华客轮，仅仅18分钟便完全消失在汹涌的波涛之下。不同的是，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是因为撞到冰山，而卢西塔尼亚号是被德军击沉的。据说卢西塔尼亚号上的逃生场面非常混乱，48只救生艇中只有6只完好无损地被降下，其余救生艇由于索具放松时失去了平衡，全部随着客轮沉入海底了。因此卢西塔尼亚号的伤亡令人震惊，1257名旅客中1201人死亡，159名美国乘客中有124人丧生。在恐怖的逃生场景中发生了一幕可歌可泣的壮举。当时一个叫范德比尔特的37岁的大款，一面指示他的贴身男仆寻找能找到的所有孩子，一面亲自引导妇女和儿童上救生船。他把自己的那只救生船给了一位妇女，然后跟其他4个老爷们一起手拉手眼望着前方，不时地给其他人鼓气说，死有什么可怕。在卢西塔尼亚号客轮被袭击事件发生后不到23小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收到了美国驻英国大使佩奇的电报。佩奇在电报中直言不讳地陈述了英国对于卢西塔尼亚号客轮事件的感受。他报告说，英国方面流露出来的官方感觉是，美国必须对同盟国宣战，否则将失去欧洲的尊重。但是当时威尔逊总统对佩奇的电报很不感冒，甚至随手烧掉了。佩奇希望回国向总统详细的禀报他本人以及英国政府的意见。威尔逊总统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这两位有40年交情的老哥们儿的友谊从此出现了裂痕。美国的驻外大使一般都是为总统选举立下赫赫战功的人，在总统当选之后外放的美差，尤其是驻英大使，那得是总统的铁哥们儿才能担任。这次因为外交政策的互不认同，这一对有40年交情的铁哥们儿可就掰了。直到1年以后，佩奇才见到威尔逊总统。此时德国人为纪念成功击沉卢西塔尼亚号做了一枚纪念章，佩奇给总统留下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指出当时特别想单独见到总统，并且把这枚侮辱美国的纪念章也放在信里。但是威尔逊总统仍不为所动。有意思的是啊，当1917年4月威尔逊总统请求国会同意向德国宣战的时候，他向国会提供的证据 恰恰是佩奇一年半前交给他的报告。可以说，卢基塔尼亚号客轮事件对许多美国人的心态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民众开始关注德国人对无辜平民犯下的暴行，美国媒体开始把德国人描绘成凶恶、残暴、没人性的野蛮人。当然，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同情协约国，他们也有分歧。许多爱尔兰裔的美国人，这些人在美国还很有地位，当年就是因为不能忍受英国对爱尔兰的长期压迫而移民美国，他们很乐意看到英国人倒霉，而很多德裔美国人则纷纷的捐款支援祖籍国的战争事业。1916年3月24号，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的苏塞克斯号客轮，又有一些美国公民罹难。那么此时美国又是什么态度呢？下期为您讲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战场，大地的宁静此刻已不再安详，孩子的祈祷，生命是那么飘渺，无处可逃，人们备受着煎熬， 没有成果喧嚣，让世界变得更好。善良的人们背负着痛苦和困扰，和谐的家人远去了恐惧和烦恼，各自唱着歌谣，吹响和平的号角。 负着硝烟的战场，大地的宁静此刻已不再安详，孩子的祈祷，生命是那么飘渺，无处可逃，人们备受着煎熬， 没有战火的喧嚣，让世界变得更好，善良的人们背负着痛苦和困扰，和谐的家人远去了恐惧和烦恼，各自唱着歌谣，吹响和平的号角。